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小雨，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三次隔离累计30天后，一名入境人员核酸阳性；天坛公园多举措保障游园秩序，增强游客体验感；辽宁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转移群众4430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3号0点到24点，吉林省长春市新增报告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其中一例感染者的情况比较特殊。信息显示，这名无症状感染者8月20号由菲律宾自厦门入境，就地隔离14天。9月4号乘坐 CZ8444 航班，自厦门到长春，在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7天，随后继续居家隔离观察9天。这3次隔离累计时间达30天。9月19号到10月2号，这名感染者在长春市多地活动。10月3号，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长春市公布了这名无症状感染者的行程轨迹，请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及时与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多举措保障游园秩序，增强游客的体验感。记者在天坛公园斋宫景区看到，景区在客流高峰时段设置了单向参观路线。此外，国庆假期天坛公园还设置疏导类、指导类、分流类等牌式69块，在主要门区、重点景区增加票务服务窗口7个，验票通道20多条。公园还设置多处爱心补给站，为游客提供口罩、雨衣等暖心服务。国庆假期，福建福州的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人气回升，系列展演异彩纷呈。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中轴线南后街，在我的身后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快闪表演。来自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12位演员身着传统戏服，表演他们的原创闽剧戏歌《七溜八溜不离福州》。那在前不久呢，世界遗产大会是在福州成功举办。今年国庆期间，三坊七巷也是推出了8场的非遗展演活动。那今天展演的闽剧又称福州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目前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戏剧。那演员们告诉我呀，这首《七溜八溜不离福州》是他们专门为今年国庆节创作的作品，也是唱出了福州浓浓的民风民俗。那这边正在进行的是街头艺人表演。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三坊七巷就在南后街主街增设了街头艺人，将古厝和潮流戏剧相结合。截至目前，已经有24组的街头艺人入驻，表演形式涵盖了民谣、流行、乐器演奏、默剧、魔术等等，每天进行4到6场的表演。那在今年国庆期间，街头艺人们会在每天的早中晚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艺术体验。那我们三坊七巷不仅是外地游客来福州的必打卡地，也是本地游客娱乐休闲的首选之地。那根据大数据的后台监测，国庆前3天这里的人流量都在6万多人，预计在今天会达到峰值。相比起中秋假期日均3万的人流量，国庆的游客数量是有所回升。目前景区是将这里的日接待量控制在最大承载量的75%，也就是23.11万人。那随着游客数量的回升，景区也是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和文明旅游宣导工作，在南北的入口都有值守人员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工作，每天也都做好场馆的通风和公共区域的消杀消毒工作，为游客的出行保驾护航。 江苏园博园国庆节前正式运营，吸引了众多游客。记者今天前往探访，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苏园博园的核心区域。这块区域它呢叫做云池梦谷。我们这个地方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水下植物园。透明状的、呈着六边形的这种物体呢，它是亚克力材料制作而成的。那么它是成了一个伞状棚顶，共有42个，高度啊在22.35米。伞顶下呢是12个主题花园，有来自全球各地上千种植物分布在这里。那么在这里啊，不仅有全球多地的植物，还有造型各异的园林景观。现场这些植物周围的这个雾声系统啊，已经全部打开了，云雾缭绕，视觉效果呢是很好的。游客站在旁边呢，能感受到阵阵的清凉。而旁边这些身着这个古典服装的工作人员呢，打着这个具有江南特色的油纸伞，与游客啊在美景中互动。我们还看到有的游客呢正在拍照，将人和自然呢很好的融合了在一起。除了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美景呢，在江苏园博园啊，它按照江苏13个城市各自的特色呢，又建筑成了13座城市展园。城市展园它所在地呢，以前呢它是一个面积超过40000平方米的泥潭，后来经过这个清理淤泥，然后种植了水生植物，构建出了完整的水生态等一系列举措呢，最终就实现了生态修复，呈现出了不同的美景。整个江苏园博园啊，它的占地面积呢是3.45平方公里，那么原本呢是废弃的水泥厂和采石场。老水泥厂呢，它曾经是一块生态的伤疤，当地政府呢就因地制宜，采取了轻介入重修复的这种设计理念，通过对保留建筑进行了这种加固啊、改造啊，共保留了42个筒长、3座烟囱以及21栋单体建筑，并在此基础之上呢，叠合了部分新建的建筑，突出了这种再生，打造出了绿色现代这个园艺展馆和文化街区。江苏园博园呢，它原来不单单是废弃的水泥厂，还有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当地在生态修复的同时呢，就植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业态，打造出了崖壁剧院。在每天晚上呢，这里都会上演精彩的节目，游客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百年山水的这个风云激荡，同时呢也能触摸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的这种美丽世界。那么为了方便游客呢，在江苏园博园呢是共开辟了8个停车场，可以提供啊是5070个停车位。园内呢有6家酒店，1000间客房，园内还开通了小火车、中巴车、电动车、缆车等各类接驳的车辆，方便游客出行。 受东北冷涡影响，辽宁省多个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强降雨导致全省共有13座小型水库超汛线。截至今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大连、鞍山等地共转移群众4430人。针对强降水的情况，辽宁省向危险区群众发布山洪灾害警示短信885.77万条，发布各类气象灾害预警信号81个。辽宁省消防总队在防汛重点地区前置备勤428人，车辆95台和舟艇58艘。韩国统一部今天发布，今天8点，韩朝联络办公室开始通话，南北通讯联络线得以恢复。韩国政府认为，连接南北通讯联络线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和恢复南北关系奠定了基础。韩方期待开始进行包括恢复南北关系和推动半岛和平在内的实质性讨论，并且取得进展。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小雨，偏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兼4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